各位同学啊，我觉得这个到今天啊，外面那样阴阴雨雨的，我已经有点懒得出门教书了。所以呢，说不定我们下个礼拜真的会宣布啊，什么放个漫长的寒假之类的。那可是呢，为了要让同学能够放个漫长的寒假的话，那我可能下个礼拜，如果下礼拜我确定是上完了要放假的话，那我就要想要跟你们把一些什么手脚冰冷之类的方子要先教了，让你们可以过冬。那至于说，你们如果啊，这段时间呢、啊、生什么病啊，不容易摆平的、啊，我这边梵住教本来就是卖给你们用的嘛，对不对？你们自己去跟他要联络方式好不好啊？就是万一怎么样怎么样不舒服啊，那还有个人可以商量一下，说吃什么药嘛，好不好？那这个最近你们流行什么病啊？上个礼拜教咳嗽篇的方子，你们有没有人回去试吃什么方啊？ 不晓得 啊，上个礼拜就是一上课就很多同学都在咳嘛，对不对？那教完了之后就大家都好了，对吧？这是什么？听药名就加持到了，这种非常巫术的课也让人觉得很不能信赖啊！就中药药性到底在哪里啊？我是希望说大家有朝一日是能够听药名就医好了啊，可是那个也要很高的心力才能做到啊。眼前我们可能还没有这么大的本领啊。那这个我想想看，这个上个礼拜啊，有一两件事情我好像上课的时候忘记讲，我补充一下哈。就是上个礼拜有教一个挺立大枣泻肺汤，那个是在说是对付这个水塞住你的鼻腔啊，让你好像整个人都呼吸不过来，就是感觉到似乎那个腔子都水肿到没有缝隙的那种感觉。那我们临床上面要用挺立大枣泻肺汤的话啊，通常是先喝一帖小青龙汤再用，因为如果你不先用小青龙汤把你肺里面的那个水啊先清掉一下的话，那挺立大枣泻肺汤你用了之后，那个拔掉一点塞住的水，那肺里面的水马上又会再上来啊。所以我就说临床的开法来讲，通常是先喝一帖小青龙，把那个肺部的那个咳的感觉停下来了，那再用挺立大枣泻肺汤啊去治这个鼻塞脸肿的部分啊，这样子在顺序上会比较轻松一点。那另外就是易经学会的助理啊，淑慧跟我聊到一个他们医院的医案嘛 啊，就是好像也是类似就是这个少阴病还是老人家哈、啊，这个肺积水肺炎啊，然后有这个肺炎，然后有出血。那个他给我看那个医院里面的医案的，我的感觉就觉得说，哎，好像即使你的肺部有在出血啊，你用那个止血的中药哈、啊，我觉得看外面的医生开，我会觉得那个止血的药是不是用得太急了一点？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上次教哈、啊、治这个肺部化脓的这个什么桔梗甘草汤啦、啊，或者是千金方里面的这个维金汤啊，你这个肺有发炎、有破、有出血的时候啊，还是要先用这个桔梗甘草汤或者是维金汤啊，把里面的脓啊挤出来以后，再让它收口。这样子这个收口才收得漂亮，不然的话那里面啊脓啊血都不干净的时候，你硬得要它收口其实是不会很好的啊，就是效果不会说非常好。所以还是有一个顺序，是先排脓再收口。而那个千金维金汤里面孙思邈原来的那个记载啊，我没有抄到黑板，就是说通常你吃了这个汤之后啊反而会咳出很多脓血来， 就是你以为是说肺有脓血，要吃这个汤治疗，可是吃的时候其实它反而会让你涌出更多的脓血，因为要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挤掉了，它才可以好起来。所以同样的道理，这个桔梗甘草汤在治疗这个少阴病的喉咙痛，那它也是那个少阴病的喉咙痛啊，那个扁桃腺啊发炎了。如果我们中医有很多路数嘛，比如说我们如果不是用桔梗甘草汤的话，那一个人扁桃腺发炎，你叫他张开嘴巴对着灯光，你看到他那个扁桃腺旁边都有白点点烂烂的，对不对？那你要他快点好，除了先把少阴病治好之外，当时也是要拿一个长的那个针灸的针去戳戳戳，让他那个有白点点的那个附近把它戳破，让它流掉一点淤血，那个淤血淤脓啊流干净了，它新的血进来，它才有办法长好那个伤口。否则那个血跟脓都淤在那个伤口附近的时候啊，那个伤口是没有办法收口的。所以这是一个顺序。所以即使只是一个，你们在冷笑什么东西啊？ 我有一个那个死都不可 啊， 上 戳的哦，那个是你要我教吗？就是那个针灸针，买一个3寸长的针，它有附一根塑胶管嘛，那你把那个针头戳到塑胶管外面多出来这么一点点，然后这样咚咚咚咚咚咚这样的就戳那个伤口附近，它就会戳得它一个喉咙都是血，这样子好得快。但是你不要用这一招也没有关系，你就乖乖的喝桔梗甘草汤。那桔梗甘草汤啊，它第一，我讲了少阴病喉咙痛，有的时候它第一天的时候，它那个脓血还没有成型，那你要等它，就比如说喝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你那个喉咙哈，第二天开始会开始吐出来那个黄脓痰啊，带血，就脓啊、血啊那个痰，你可能会觉得喝甘桔汤有点怕，就是说，哎，为什么我喝了这个汤，反而吐出来的痰是红颜色的？可是就需要用这个挤抹布的方法，把那些脏东西推掉了，那第一天、第二天能够把这个红颜色的那个痰挤出来了，那个脓血挤出来了，那个喉咙才容易收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同学医到少阴病的喉咙痛，我们最常用的方子这个甘草桔梗汤啊，可能你会有一种挫败感，就是说，哎，怎么喝了第一天反而恶化了？但是这个恶化却是一个它好转比较需要的条件，好不好啊？所以这些地方还是上个礼拜好像刚好漏讲，所以补充一下。那今天的课呢，说起来哦，我原来在上课之前就在家里面就觉得有种很不想出门的感觉了。是你点头是因为天气湿冷吗？不是，对，我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课，原来在家里面备课的时候，我的心情觉得非常的低潮，就觉得说这个方剂哦，万一同学不常用到啊，就上课像念经一样很无聊的度过2个小时，然后之后也没有机会吃到，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今天的课到底会无聊到什么程度？我自己想到都怕。就不是说好了说我们的中医课是要做综艺咖的病，就是要有娱乐性嘛？我就觉得在这课走到现在好像娱乐性极之缺乏的感觉。那这个可是呢，今天来了呢，不知道怎么搞的，随口跟同学问说最近在流行什么。同学有人跟我讲最近在流行肠胃型感冒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的课好像会变得比较有趣一点啊。就幸好开始流行了，不然的话我们这些款的衣服我都不知道怎么卖啊。就是大概会有这样的感觉，最近果真是在流行肠胃型感冒吗？是什么样的症状？ 不知道，就一拉。 我今天备课真是如有神助啊！我今天准备了这个就算感冒拉肚子的各种方的总整理。 就原因不明的一直拉一直拉2-3天这样子拉下去。 这样子。好，那今天的课变得比较有趣啊，所以我们前面比较无聊的部分赶快上过去，那后面的还有一点应用价值啊。真是天助我也啊！然后我实在是觉得今天课超无聊。 我们先看太阳篇啊，有几个方子当作是收尾的方，还是要知道一下，就是所谓的各半汤跟二一汤啊。那这个桂麻各半汤呢，我们先看一下六至二十四条，其实这条你读来就会觉得很没有意思了，因为不是每个人呢这个感冒都会经过这个症状的啊，就是比较少一点点。这个六至二十四条，这个桂枝麻黄各半汤呢，它就是一个啊，其实这个汤剂都是你感冒哈、啊，已经治到一个快要能够收工的状态了，可是还差最后的临门一脚。而这个各半汤的使用啊，虽然它是出现在太阳篇，可是实际上呢，你治什么太阴病啊，什么少阴病啊，都有可能是治着治着啊，有一些邪气被你打掉了，有一些邪气还残留着，然后这些残留的邪气呢，最后被逼到太阳表了，那这个时候会呈现一种有一些些太阳调子的太阳病。可是这种时候呢，你又会觉得用一帖全方全帖的麻黄汤感觉又太重了之类的，所以这种就是本来在里面的邪气啊，十分的邪气已经被你杀到只剩三分了，那那个剩下两三分呢，会被逼到表面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几个症状，那这边就跟同学说一说，所以同学你不用很用力的抄笔记，你就记得它的一个大概的可能性好不好。首先呢，我们要先讲的这个桂麻各半汤，或者是等一下下要讲的那个桂二麻一汤啊，他们的共同的症状呢，就是这个人的发烧哈、啊，会一天烧两三次，就是这个人他的，当然呢、啊，我们前面讲到往来寒热，那个是柴胡症，对不对？可是呢，柴胡，我这样说啊，柴胡症的往来寒热呢，是可能一天一次，或者是一天四五次，就是。就两个小时就寒热就转一轮了，那一天一次的或者是一天四五次的，你往柴胡方向去想。可是呢，这个桂麻各半或者桂二麻一的那个寒热的感觉啊，比较它的病机呢是有一点邪气到最后的，身体觉得好像把它推出去了，可是有点推不干净，所以就推一推，然后又停一下，推一推又停一下。所以呢，你的感觉就是会烧一烧又不烧，但是这个周期是大概通常是一天两次到三次，好不好？这点先记得。那么这个一天两次到三次的这个烧的周期呢，那你既然用到所谓的桂麻汤的话，那当然它的脉哈也是比较偏浮的啦，对不对？一整片浮起来的时候比较好用桂麻各半或者桂二麻一汤啊，脉是偏浮的。而这个桂麻各半汤是三分之一碗的桂枝汤加三分之一碗的麻黄汤啊，那桂二麻一汤呢啊，后面那个二十六条的那个桂二麻一汤呢，它是两碗桂枝汤加一碗麻黄汤，然后分三次喝啊。那这个桂麻各半汤呢，我说我们平常要用的话呢，就用科学中药啊。因为桂枝汤的药材比较多，所以科学中药的克数会多一点嘛啊，所以就1.5克的桂枝汤科学中药，再加1公克的麻黄汤科学中药，通常我们现在的台湾人这样的剂量用克中就可以了。那它的主症是脉浮，然后发烧可能一阵一阵，那如果发烧没有一阵一阵也没有关系，你看另外一个主症就是身体在觉得发痒，就是这个一点点的邪气要逼出来又逼不干净的时候，人呢会发痒，或者是他会脸发红，就是脸脉浮，脸红红，或者是身上发痒，或者一天烧两三次，这都可以。那你就用桂麻各半汤 然后把它清出来就可以了啊。所以这是这个汤剂的最基本的用法。然后呢，哎，请说。不太需要，基本上啊，那个因为是小剂量，所以它的那个发的只是微微的把你的皮肤那一点点扫掉，所以不太需要考虑到麻黄酒精。可是呢，我是说有一些人是真的很不能耐受麻黄的啊，就是那种本来身体就比较气虚血虚，他吃到一点麻黄就会心悸的那种，那你可能还是要考虑到，这个是不是这个方剂里面要去麻黄，用其他开皮肤的药，比如说，如果是完全不能用到麻黄的那种人哦，我们开皮肤的药就会把麻黄换成浮萍啦，那再加一点啊、比如说薄荷啦，啊，薄荷叶浮萍，就是用更温和的方法来代替麻黄这样子。那这个桂麻各半汤呢，就是你感冒到一个阶段啊，治到药好不好的时候，如果你有身体发痒的感觉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用啊。甚至你平常那种不三不四的那种起疹子、身体发痒，也可以考虑看看。可是呢，如果你是什么起酒疹那种，那还是我们之前教过的那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那种真正的荨麻疹，那那个比较会有效一点。那我们这只是单纯就是治到这个时候身体有点痒。那当然我说如果有一些什么，有一些人是年纪大了，冬天皮肤很容易痒，那那个是真武汤，那个是老人家的皮肤新陈代谢不好，到了冬天新陈代谢变慢了，皮肤干在外面，里面都长不出新的皮肤来继续的托住哦，那老人家冬天皮肤痒，那还是真武汤的效果是好一些。那 可是有些人，看过有些小孩子啊，或者说二三十岁的，他也会，他也不老，可是他也会到冬天就会像我刚刚讲的。 那这样的话，可能你还是要对他做一个比较详细的问诊，就是看他是少阴体质还是比较是太阳体质，因为有的时候啊。容易用麻黄让人不痒的病哈、哦，是比较是夏天痒，就是冬天痒的话，你还是要考虑它是不是体质是比较偏阴症的体质这样子。那把个脉了啊、哦，如果脉根本一点都不服的话，那我也不会很敢这个推荐用桂麻葛板汤这样。 那也是这样可以用真 武汤。那不然叫他伸个舌头啦。啊，或者是看看，就是说其他的主症看抓得到的话，来做一个参考这样。那当然你说皮肤痒，那可以用的药就太多了。就是很多人的皮肤痒是血虚生风的痒，那那个的话就要用补血的药，再加一点点祛风的药啊。那这个我们这个课还没有带到了啊，因为我还同学递来的单子还有一张是那个什么牛皮癣之类的病吧，那个我还没有，现在还没有要讲啊，就是讲到那时候我再一起处理。那这个桂麻各半汤呢，它还可以用在一个地方，是这个重寒湿啊，在5支21条，5支21条这边是湿病脉证啊。这个湿病脉证呢，是讲说也不是感冒，就是这个人呢，忽然之间遇到湿气太大的环境。被这个湿气伤到了的一种情形啊，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个湿病的头三条啊，顺便就教一下。这个湿病的第一条啊，这个黄芪桂枝茯苓细辛汤呢，是湿气重头，就是当你啊处在的环境是所处的环境是湿气太重的。而这个湿气呢塞到你的头里面了，那你一开始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它上面写说头痛象降啊，就头痛，后脑勺发僵，两额疼痛，脉浮而涩，就是你的脉呢是偏浮的，可是你拔起来会觉得它跳的好像有一点刮宝丽龙的感觉。这种时候就是因为遇到，其实这种时候你不看脉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如果得了这个病，你自己会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造成的。 哦，比如说冬天泡澡，满房间都是蒸汽，然后你出了澡缸，蒸汽还没有散，然后一开门又一阵冷风吹过来，就是那样的湿气刚好灌到头里面，那你就开始头痛或怎么样，就是那个环境因素你是感觉得出来的。就是如果是湿气重头造成的这个头痛、侧头痛、后脑勺痛的话，那你就用它这个蹄桂灵心汤啊。那这个黄芪、桂枝、茯苓、细辛呢，你就除以十好了，就现在的剂量就开3钱、2钱、3钱、1钱这样子。那两碗水煮个一碗水啊，也都可以了啊。就是那这个方子啊，虽然是也是近代出土的方子，但是最近前一阵子还是有人试喝过，那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头部重湿气造成的头痛不舒服，那这个方子可以。然后呢，那下半身重湿气呢，我们看一下20条啊。如果你刚好是就是天气冷的时候啊，又下雨啊，然后又鞋子踩湿掉啦啊，这种又湿又冷的环境，你那个脚踩在水里或怎么样，然后湿气从脚上重上来的话，他说是腰以下重，两足肿啊，就是两个脚有一点水肿的感觉，主要就是腿特别重了。那脉呢，因为是下面重是不服，会沉，那又沉拔起来又觉得那个脉跳起来不是很爽快，就是那种摸摸的那种慢吞吞那种不爽快的脉。那这个呢是桂枝茯苓白术细辛汤啊。那这个你也就乘个0.1的剂量啊，煮完水喝一喝。不过呢，这个桂苓竹心汤呢，其实的主症跟另外一个汤肾浊汤容易搞混，所以我们现在也看一下下肾浊汤啊。肾浊汤也同样是在第五卷的后面的47条啊。这个那第五卷的这个47条的这个肾浊汤啊，就我们也叫肾浊汤，也叫甘甘苓竹汤了啊，甘草、甘姜、茯苓、白术汤。那这一条的是讲说啊，如果你是寒气啊，就是天气很冷，这个不太关系到湿啊，主要是关系到冷。这个冷呢打中你的肾的话呢，一开始的时候是用桂枝加葛根汤，就是寒气啊让你的这个肾脏受寒了，然后变成你的整个从后腰一条背脊骨到后脑勺都不舒服的这样的感觉出来的时候，一开始先用桂枝加葛根汤把那个寒气往上拉出来。那可是呢，他说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把这个冲到你的肾脏的寒气用桂枝加葛根汤拉出来的话，那这个寒气就会浊于精，就是它会开始附着在你的肾经。那足少阴肾经就比较是啊，主要是讲就是从这个大腿内侧啊到脚这一段。那通常呢，足少阴肾经浊到寒气的时候，这个人最常有的症状，一个叫做腰重如挂几千钱，就是他觉得身体那个腰哈、哦、特别的发重，重到好像你那个霹雳包里面藏了很多私房钱啊，这样子，就是觉得腰很重。那另外一个就是腿发重，而且那个重的感觉是特别让你的那个膝盖后面不舒服，就是他的那个。所以我从前在教助教治膝盖痛，常常跟助教讲，如果是膝盖骨痛，前面痛你用阳和汤把骨头里面的寒气逼出来，如果是后面痛的话，通常是寒气浊在肾经，所以那这个就用肾浊汤啊。所以这个甘甘苓竹汤呢，我们也就顺便认识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到现在啊，天气像今年夏天一路都很湿热，对不对？大家毛孔都开开的，那到了这个时候天气一转，对不对？大家也是要重湿气重寒气了嘛，是不是？也是该有此报啊。那这个肾浊汤它的药味来讲的话，哎，很奇怪，也没有什么附子之类的药， 就是很单纯这种让脾胃变暖变干的药，可是呢临床上还是蛮有用的哦，就不知道他怎么抽的，就是他把脾胃补暖补干，他自然就会去抽这个肾经的邪气啊、哦，这样子的一个方子啊、哦，临床是很好用的。所以呢，我就刚刚的这个湿气重头的这个祺桂灵心汤，跟湿气重脚的这个灵桂竹心汤，还有寒气浊津的肾浊汤，那这个方这三个方子主症会有一点类似啊、哦，可是如果你推敲一下这个你生病的前因后果的话，那应该还是找得到的啊、哦。比如说，如果你是寒气重肾的话，你一定一开始是腰痛、背脊骨不舒服，然后你放的没管它，它开始往脚上去了啊、哦。就是那个得病的顺序是你自己会记得的。那讲了这三个方呢，我们再看桂麻各半汤的一个应用哈，就是寒气跟湿气啊、哦、一起从皮肤进来，这个是卷五之二十一条啊。它前面是讲到说，如果你一开始遇到湿气，钻到你的身体，你全身都觉得被那个湿气弄得很不舒服。这种被湿气弄得很不舒服，我们这两天躺在家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就是说，你因为那个空气湿哦，觉得你整个人开始都发酸发软了，整个人都不想动了。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他说第一招呢是先用桂枝汤，就是你喝一点桂枝汤，它就可以很平均的把那个让你全身好像酸酸软软什么事都不想做那种湿气就先赶出去了，就喝保养嘛。那桂麻各半汤呢，是他说此为寒气病，就是湿寒一起钻进来的时候，这个桂麻各半汤我记得哦，我得过一次，是好像是2004年的时候，跟我妈妈去大陆玩，去黄山的时候，那个也不知道那个旅行团哦，给我们安排了什么便宜旅馆，他的那个旅馆的那个棉被哈、哦，我觉得需要是什么大力士才扛得起来，你知道？就是黄山上面云雾缭绕嘛啊，那个棉被都是一坨，像是就是吸饱了水的那个东西，对对。然后呢，盖在身上觉得哇，十分之沉重啊，就是那种。就上到山上觉得冷，然后又湿气又那么重，活在云雾之间，然后很快的就会觉得身体有一种僵硬冷冷又僵硬又冷又湿的那个感觉。那这个湿气寒气一起进来很不舒服的时候，他说脉浮而细紧，哎，真的是这样。就我那时候一把脉，果然是脉是浮起来，而且中间还勒出一条细细的心子，真的会有这种脉。然后那就赶快桂枝汤、麻黄汤各捞一点点科学中药，就这样吃了。那吃了之后几分钟就好了啊，这是很快的，就是钻进来的那个寒气湿气就一起把它推出去。那这也是一个如果当然我不是说绝对会遇到，但是天气变化的时候，这种加加减减的打法，那还是多会一招是一招嘛，我想在记忆上面也耗不掉各位多少脑容量嘛，对不对？就顺便记一下而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第六卷的26条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桂二麻一汤。其实桂二麻一汤就没有什么太多要讲的，它就是行四虐一日再发，就是一天烧两次的，就是你感冒哈、啊，逼到最后了，那一点点邪气出不去，然后呢，就是发烧一阵，一天烧两烧的这种感觉，你就考虑可能你可以桂枝汤多一点，麻黄汤少一点的这个比例，那就吃个几次啊，然后稍微盖个被子，小小发一点汗。像这个各半汤、二一汤都是所谓的小发汗法，就是感冒已经治到最后了，快要收工了啊、哦，那种不干净的东西把它打干净，就这样子。所以知道它在课本这里就可以了啊。那接下去呢，桂二月一 汤啊，这个28条的，这个是首先他是说，如果你太阳病呢是发烧怕冷啊，而且是烧的感觉多，怕冷的感觉少，这个情况你先把脉，如果脉哈、啊、根本就很弱的话，这个人也太虚了，不要用桂二月一这么猛的汤，因为月碧汤的麻黄是大青龙汤的剂量，所以一般人耐受不了那么高的。那需要等一个什么脉象呢？他说要等到你这个发烧感冒逼到最后，你又开始发烧然后觉得怕冷，就是逼到最后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脉是脉浮大，像我们前面教咳嗽篇，月碧加半夏汤是治疗肺胀，对不对？就是你的这个气要很够，然后那个脉已经推到你觉得哇，我的脉打起来比平常鼓起来耶，有这种脉象出来的时候，那你可以用比较偏重的麻黄来把这个气球戳破了，那气球戳破了，那血气就顺便出去了。所以发烧怕冷而脉十分浮大，当然这个各半汤二一汤都是指感冒已经打到比较后面了啦、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科学中药啊。那科学中药我们一般很少买得到月碧汤的科学中药，你就用大青龙汤代替好了，没有差多少药，就是大青龙汤1公克啊，加上桂枝汤3公克，这个比例呢稍稍发一点汗，那你把脉，通常那个汗发出来你把个脉，觉得这个脉啊，那个浮大的脉开始平息下去了，那就代表你成功的戳破这个气球了，邪气已经泄掉了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跟各位讲一讲，就是感冒到最后逼到表面的时候，常常用的这个扫尾的这种收工的方法。然后呢接下来要跟同学讲到太阳病里面啊、哦、有两路这个上热下寒的症状，一个是栀子汤系，一个是泻心汤系。那这个栀子汤的条文啊、哦、我想我不要细讲，因为细讲起来有点无聊，我直接就同学翻到这个7支49到7支52这一带了啊、哦、那我直接跟同学讲这个汤抓什么主症就可以了。这个栀子汤系啊，张仲景提到的时候常常会讲一个主症叫做心中傲、哦、这个字啊，他写这个浓哈，不过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懊恼啦，就是我们就念作心中懊恼就可以。那栀子汤是抓这个主症，那这个主症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我们因为我们是现在手边的那个课本啊，是桂林古本，那桂林古本的第一个出现的栀子汤是栀子干姜汤，可是桂林本的那个栀子干姜汤的地方呢，宋本《伤寒论》是写栀子豆豉汤的，所以呢我们临床上面哈、啊、这块地方用起来还蛮糊的，就是你用栀子豆豉汤呢也可能是对，你用栀子干姜呢也可能是对。那这个我要说啊，这个泻心汤，我们等一下要教的那个泻心汤系啊，它泻心汤要泻的心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主症啊？是心下脾，就是我们肉体的胃这个地方的闷胀感。那栀子汤呢它的主症是心中懊恼，或者是换一个写法也可以，心中滞。那这个心中懊恼或者是心中滞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你的身体的感觉到的位置哈、哦，会觉得你的肉体的那个食道在塞，就是所谓的心中啊，差不多刚好是我们的肉体的食道的部位。当然我们的中医所认识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形而上的身体啊， 那形而上的身体呢，就像是我们说这个心下脾，这个栀子汤跟泻心汤有类似的点哈，就是一个人呢，请问一下《易经》的太卦怎么画？ 太，一边太，上面是三个段， 三个 段， 三个段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坤在上面，乾在下面，这个是太卦，对不对？那《易经》的脾卦是什么呀？天在上面，地在下面是脾卦，对不对？那所谓的心下脾的脾，其实就是人体形成的一个脾卦的状态，就是呢，一个健康的人体呢，应该是这个水气能够转上去，火气能够运下来，对不对？头要能凉，脚要能暖，这样叫健康嘛。那可是如果你的身体出了一个什么状态，刚好卡到了，火气闷在上面下不来，然后水气卡在下面上不去，那这种时候呢，上面的火跟下面的水就变成互相塞到了，那那个时候形成的症状呢，会比较出现在我们肉体的这个胃的地方，感觉到闷闷胀胀，所以胃闷胀的感觉就叫做脾的感觉啊。那这个是泻心汤在处理的，他要把心火泻下来，可是又要把底下冷的地方补暖，这样子，这是泻心汤。那栀子汤呢，它的这个条文里面很多前言哈，我姑且不说太多的话呢，就是张仲景的栀子汤或者是泻心汤，常常都是针对一个感冒的患者经过其他的医生医坏了的状态，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可能不需要用下法的时候，前一个医生给他开了泻药了，或者不需要吐的病人前一个医生给他用了吐药了，所以这个人的气血就混乱了。那乱掉之后呢，这个热塞在上面，寒塞在下面的这个状况呢，它有可能形成泻心症的脾症，也有可能形成栀子症。那栀子症呢，也是热在上面，寒在底下，可是栀子症哈，它的那个水跟火塞到的点比较高，是心中。也就是说，泻心症是以脾胃这一块为中心轴在发生的，而栀子症是以膈上，所以他们的主症是相当不一样的。那栀子汤呢，我先说最基本的栀子汤，就是栀子豆豉汤啊。那豆豉是要到中药房去买的啊，中药房的那个豆豉是没有加盐巴的淡豆豉。那如果你是用了那个菜市场买的豆豉，它煮出来它会咸死你啊，那不要用哈，就是黄那个黑豆黄豆发酵的变成的豆豉。那这个它的这个上腔的热气跟下腔的水气啊，互相卡住的时候，形成的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呢，会有闷，就是，而且我要说的话是，那个是一个能量的身体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完全的在肉体的身体发生的事情。可是呢，你肉体的身体感觉到的不舒服呢，大约是食道，就是你会觉得你肉体的食道不舒服。所以反过来说，虽然这个栀子症是一个非常形而上的病，可是呢，你如果是什么比如说日本的汉方医生啊，这个吃年糕烫到喉咙，食道烫伤了，那形成这个心中懊恼的，就是食道地方很闷痛的感觉的时候，他吃栀子汤能不能医好啊？也可以，就是胃食道逆流的话啊，如果你在没有逆流的，因为逆流了之后呢，就有烧心的感觉，在这个地方不舒服，可以。 那就是，但是这不是治逆流，这是治烧心。那治逆流比较有效的药呢，是这个玄附代赭汤或者是吴茱萸汤，就是这个栀子汤治烧心，不是治逆流。那这个中国人哈、啊、都认为这个黑豆啊，黄豆、黑豆这种豆类的东西形状像肾，对不对？就是入肾的药嘛。可是呢，其实黑豆、黄豆，如果你一颗生黑豆，一颗生黄豆，那个是比较效果是在于解毒，就是它入肾的时候会把其他的药的药性吸走，所以是一个清掉你的其他的能量的药。所以黑豆、黄豆在没有发酵以前是比较是吸收系的药，你说补吗？也没有很补，就你把它跟其他补药组在一起的话，它会很补，因为它要把补药的药性吸进来啊，就是单独来讲倒不是非常的补啦。那可是呢，中国人的药理就是这样子，一个本来是吸收的东西，如果是发了酵之后，它就会变成发散的了。就像没有发酵过的天门冬，你吃下去就只是凉脾胃嘛。可是如果天门冬酿成天门冬酒，那你吃下去就会发红疹，身体发痒，它就会那个排邪气的效果就会变成发的了。那黑豆呢，你发酵成豆豉之后，你煮了水喝下去之后呢，其实你也不太需要管那个上面书上写的剂量。我们一般开栀子豆豉汤啊，就是栀子三钱，豆豉三钱。那如果是容易拉肚子的人呢、啊，栀子还可以少一点点啊，因为栀子啊、芍药这种比较偏冷的药哈、啊，这个开太多了，有的时候肠胃会有一点点拉肚子的调子。那这个豆豉入了肾之后呢，其实单独一个豆豉呢，就是我们中国从古到今常常使用的感冒通用的感冒药。因为豆豉进到肾会干什么？发酵物嘛，它会蒸腾你的肾脏里面的水气，把这个水气蒸上来。所以呢，豆豉的药性啊，如果你要把它想象一个画面的话呢，那个画面会很像是那个有一个电影什么《哈利波特》啊，第三集是不是？就是有一就是那个哈利波特他们要对付一个抓逃犯用的妖怪叫做催狂魔，他们要用那个魔法棒推出一股白气啊，去把那个妖魔挡在外面啊，就是。豆豉吃进去以后，它就让肾脏呢推出一阵一阵的白烟，然后把邪气发出来。所以栀子豆豉汤是不是可以用在感冒没有好的时候？可以的，因为豆豉吃下去会把肾气推上来，然后就形成一道白烟雾，然后呢把这个邪气逼出去。所以感冒像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古方啊、哦，不属于张仲景派的，叫做葱白豆豉汤。就是你可以感冒的时候就一把豆豉一把葱白煮在一起，那治感冒也很好啊。那栀子这个药呢，好，那我们现在就说啊，豆豉这个药呢把这个肾气啊蒸成烟雾上来，然后形成防护罩啊，然后把这个邪气逼出去，就是不错。可是呢，这个栀子症不是上腔有热闷在这里嘛，对不对？那如果是本来就是水气跟火气互相杠到，才会形成这个胸口塞的这个感觉。那你如果用了豆豉把这个水气蒸上来了，那个塞的感觉，那个火气不是跟它杠得更凶吗？那你必须要用一种药哈，让那个火气跟水气能够对穿过。那要怎么对穿呢？那中国人的那个药理说起来也是非常的五行的巫术的，就是说那个非常的童话故事。你知道中国人这个童话故事是怎么掰的？就是栀子这个药哈，就是当火气被杠到或者塞到的时候，它能够让那个火气逆风而行。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水气因为豆豉往上面蒸，对不对？如果豆豉的气是往上蒸的，那栀子下去的那个火就会往下钻，那 那为什么说栀子是逆风而行的药呢？是这样子啊，就中国人就那种五行童话故事啦，说我们春天是属木，对不对？是绿色，对不对？夏天是红色，是不是属火？然后夏天之后的长夏季是属土，是黄颜色。然后呢，这个长夏之后秋天是白色，然后冬天是黑色，对不对？那中国人说，你看这个栀子花啊，刚出来的嫩叶是绿色，是春天的颜色，然后老叶是黑色，是冬天的颜色，然后开花是白花，是秋天的颜色，然后花心是黄的，是长夏季的颜色，然后种子是红的，是夏天的颜色，刚好是逆五行的植物。所以呢，哪里有风，栀子就会逆风啊。所以我们从前一起读中医的一个朋友，他就说我的外号应该叫做栀子啊，因为我妈妈叫我往东，我一定往西啊，就是非常具有叛逆性的小孩，不说自己是逆子，说我是栀子啊。那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药，所以当这个火气被蒸上来的时候，栀子就偏偏能够，水气蒸上来的时候，栀子就偏偏能够让那个火气啊往底下跟它对钻而过啊。所以栀子在后代方呢，常常用来治疗三焦郁火，就是郁闷在三焦里面的火气，常常会用栀子。那种被塞住的没有出口的，那栀子是特别有办法钻得出去，就是这样子的一味药。所以呢，栀子跟豆豉啊这两味药就刚好让塞在这里的不舒服的感觉能够对消灭。那这个对消灭呢，我跳开来讲，就是栀子汤症常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情形是，这个人的主症是失眠，就是心烦的不得了，不能睡觉哈。你如果是心烦不能睡觉，以张仲景方来讲的话，最常用的几个方啊，一个是猪苓汤，少阴病猪苓汤，水热互结的时候会心烦的不能睡觉。那另外一个是猪鸟汤，那猪鸟汤的主症是睡不着，又烦又气，起来在房间里面躲圈圈，你知道，就是吃点心也不高兴，看电视也不高兴，我这个失眠让我很不爽，那是猪鸟汤，就是黄连阿胶鸡蛋黄汤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栀子汤，就是如果你失眠的时候就感觉到胸口这个地方一坨闷烦，这个感觉就这个地方一坨的闷，胸中滞的感觉。所以我今天要教栀子汤，其实感冒会掉到栀子症的情况没有那么的多，可是失眠挂到栀子症的人就很多了。对，栀子食汤，就是栀子豆豉。因为我们后代治疗失眠的药啊，同样是说心肾不交啊，后代交心肾的药是用什么？肉桂黄连这一组，就是黄连把心火引下来，肉桂把肾水打上去，或者是这个远志菖蒲这一组，远志菖蒲，远志把肾水打上去，菖蒲把心阳通下来。可是远志菖蒲这一组它的心肾不交，我觉得是以古方的逻辑来看的话，是比较是健忘，就是健忘的时候比较会是用这个远志菖蒲这一组，比如说很有名的孔子大圣治枕中丹啊，枕中方，后世叫孔圣枕中丹。那这个方就是菖蒲、远志、人参，再加一个龟板吧，啊，那这个是治健忘常用的，就是菖蒲原制组。那当然你所谓的心肾不交啊，有这个脾胃问题的，就是那个消化轴乱七八糟的，变成那个自律神经转不过去，那个我讲过，那就是生半夏，半夏小米汤。那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出现栀子症，那栀就是胸口这个地方特别不爽快，不就是这个地方乱乱的闷闷的不舒服，而且那个感觉不见得是觉得胸口，你会觉得是食道。那那个感觉出来的时候呢，那你就要记得栀子症，用栀子豆豉汤，就是最标准。但是栀子豆豉汤你吃一次两次，你那个 闷在上腔的那个热泄掉以后，那你接下来这个睡觉的品质要hold住啊，要保养的话，那你就可以用什么桂枝龙骨牡蛎汤来稳住它了，不必一直吃的啊。就是栀子症出现的时候的失眠要用，那这是它好用的地方。那至于说我们的桂林本，它有提到栀子干姜汤啊，如果你是那种脾胃很冷的那种人啊，就是吃栀子豆豉汤就会要拉肚子了，因为豆豉也不热的，栀子又冷的，就你吃了栀子豆豉汤，你这个胸口烦心中炙这个感觉啊还没有消，你就已经开始觉得你有一点要拉肚子了，那你就换栀子干姜汤那可以的啊。那当然在日本那边的话，他们有一个叫做好像叫立格汤的方，它是栀子跟半夏跟附子为主，那这样也可以，就是附子也可以补肾阳嘛，栀子也可以把上面的火清下，所以栀子附子这一组加点半夏，哎，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汤很活啊，可以运用的很多。那比如说你感冒，如果觉得是有这个栀子症出来了的感冒，哎，你说我煮个栀子葱白汤可不可以啊？哎，也可以啊。所以我这个汤不太照条文讲，同学你就知道这个汤可以这样换来换去就可以了。那至于张仲景给的呢，他说如果这个人的栀子症呢是很气虚的，那你还可以加一点炙甘草稍微补一点气，就是栀子甘草豆豉汤。那如果这个病人呢是一直在反胃的，那你要让他不要恶心不要吐，那你可以加生姜，那栀子生姜豆豉汤那也可以嘛啊。那这个还有这个反正就是心烦睡不着胸口发闷就觉得什么东西卡在这里的，那你就让他后面条文有的条文比如说五十条写什么心中结痛，就是你还感冒发烧就这个地方就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觉得塞到那种闷痛，那你就用栀子。那类似的条文还有一个十一之九十，你跳过在后面看一下啊，卷十一那个是拉肚子的吧，十一之九十五还九十六看一下，十一之九十六他说拉肚子之后更烦，按之心下软者啊，那个乳念软为虚烦也，以栀子使汤。就是说栀子症哈、啊、为什么要提到心下软的，那是因为如果是后面泻心汤症的那个心下痞的话，你的胃就会开始有一种不太耐压的感觉，就是从心下痞就会你按下去你觉得按得不舒服。那更严重的是陷胸汤，大陷胸汤小陷胸汤都是根本不能按的，就是一按就会喊痛的。那可是呢栀子汤就是你那个胃的地方你按下去哈，完全就觉得随你按没差那种感觉。如果你的胃是那种随你按没差，那他说是虚烦，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更结在那边的什么东西，而是这个热在上面寒水在下面，火在上面水在下面，它互相杠到产生的不舒服。那所以拉肚子拉到你心烦的时候，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也要用栀子豆豉汤啊来调和这个上热上面有火下面有水的这个状态啊，这个火在上面水在下面，用栀子豆豉的结构来处理啊。所以刚刚呢只这样子乱讲一通，主要是让同学对栀子症有一个认识，就是你听了我刚刚这样鬼扯的东西的话，你就是在生病的时候你一觉得胸口这边食道这边觉得揪起来心烦了，那你就要想到哎，会不会是栀子症。那栀子汤呢就随你选。那这个卷七之五十二条啊，它有讲到一个栀子厚朴枳实汤，就栀子再加厚朴枳实，那他这个是心烦腹满卧不安，就这个人啊他的失眠同时是觉得肚子胀得很不舒服，心很烦肚子很胀， 的失眠，那你就用这个厚朴枳实去让肚子不要胀一点啊，来治这个失眠，那这样也是可以。这些我没有很用力的抄在黑板啊，同学看一下课本条文，就是栀子汤的加味了。那另外呢，在阳明篇的黄疸部分987条啊，还有一个栀子大黄汤。那既然教到栀子汤，就顺便过一下吧啊。但是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方子啊，所以就看过去就算了。那主要就是这个人呢发着高烧，正在发黄疸，可是他会心中懊恼或者是心中热痛，而且他这种情况常常是因为喝了酒之类湿热的东西塞到的，这种可能是急性肝炎的黄疸。但是这个黄疸病他因为有心中塞到热痛闷乱的感觉，他是挂到栀子症的，所以这种时候呢就用栀子跟豆豉的主结构再加一些大黄跟枳实，把这个胆管的脏东西通下去，同时要打通这个栀子症啊，所以这个就是刚好挂到栀子症的黄疸，就利用这一条来处理。那另外还有一个啊，12卷的39条，这个是劳复，就是感冒收工方的一个啊，还是要知道一下的啊。就是劳复是什么呢？就是本来这个感冒已经好了，可是呢他就出去上班了，然后在办公室对着电脑怎么样，就是颇有一番劳累，然后他会觉得病又回来了。那这种时候啊，因为病才好就累到让你的感冒觉得又回来了，这种情况呢他是用枳实栀子豆豉汤。当然这个枳实你要用到用到三颗那么多吗？不必了，就都3钱3钱3钱这样下煮一碗就好了。那这个枳实栀子豆豉汤啊，它有一个比较讨厌的地方是它的水哈，要用清江水。清江水是那个有一点像是发酸的洗米水那种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啊，你要先洗米再等它酸，就是3天过去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我们今天是怎么用，那后来一般民间要用到清江水的时候就用腌菜汁。那腌菜汁怎么来呢？你那个酸菜白肉火锅的店，你去买一点酸白菜来煮一点，你看煮一下水就可以了。你知道酸白菜是那个白菜自然发酵变酸的嘛？那当然酸菜白肉锅的火锅店也有很多那个酸白菜是化学制造，那种酸菜汁也不能用，对不对？那我这样子又有点是吧帮人家打广告的嫌疑啊，就是那种老东北人的长辈啊，他们说台北有一家叫做围炉的酸菜白肉锅店的那个酸白菜的味道是对的，就是说不定那家店的酸白菜是他们自己好好的酿腌造出来的。那不然的话那围炉在哪里啊？那安和路杏林书店后面隔壁嘛，对不对？就是你就走到那边跟他讲说我们家有人生病需要酸白菜治病，给我一把，那你就回来用酸白菜煮汤好不好？就是有那种，其实还有我家里认识的 那个酸白菜 我觉得还好哎，酸白菜它那个酸哈，他说清江水对不对？就用那个酸白菜的那个酸汁去煮，他说空煮7碗煮4碗，你也不用那么麻烦，就是水滚几下，然后再放其他的药。那个酸汁啊，那个腌菜汁可以清虚热，就是你那个因为劳动变成又发烧起来那种感觉，那个虚而发热的那个虚热，那酸腌酸菜的汁很可以用。那然后呢他再放枳实跟栀子，然后再放一点豆豉。那当然呢 他说如果有大便不通，你还可以再加一点点大黄来通大便。那这个方子呢，你说一个人累了之后感冒复发哈，他说不定就是以一个心肾相交的角度，就是以栀子豆豉这组药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好像是这个人他本来就比较虚弱，病才刚好，就一阵操劳，他一阵操劳，他的那个，对不起，我在说什么？他的那个阳气啊被拔出来了。那这个时候用这个方法来把那个拔出来的阳气降回去，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其实栀子跟枳实哈，这样子用法再加上酸菜汁，它其实本身应该是一个蛮能够通胆管、解肝毒的方子，也就是最便宜的养肝丸，说不定就是这个方。就是你用了这个方以后，它可以把那个感冒之后你的那个肝脏，因为那个感冒之后人的肝脏可能还没有，身体里面有很多毒素还没有代谢掉，那你稍微再累一点，你的肝脏就代谢不动了，然后那个毒就开始让你发病了。所以你如果用了这个枳实栀子豆豉汤，它可以让那个肝脏来毒哦，吐掉多一点，那那个人就会舒服了啊。所以从解排肝毒的角度来看，这个方子也是有一点道理的。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就是感冒好了，一忙又病了，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方去解这个虚热啊，或者养身体。那当然感冒本来就没有好透啊，你自以为好了，上班又发烧，那那个是小柴胡汤往来寒热啊，那另外算好不好？就是是就有事没事又烧起来了，就以为好了又开始烧了，那是小柴胡汤，那不是累到的，那是他自己还没有好透啊。那所以呢，这个栀子系的汤我们就认识到这样子好不好？那就是大概有一个印象。我觉得连栀子汤，你说是不是每次感冒都一定会遇到？不一定。可是人生之中会不会遇到栀子汤症？那还是会的啊。好，所以栀子症把它记得。那你说记得这栀子症，你说食道被烫到了，甚至是食道有一些奇怪的病，你说你就觉得这个地方在烧、在闷、在痛、在热胀，这感觉出来了。那肉体的食道的病，其实还是可以用栀子汤。嗯。临床用在食道的多，用在气管的少。但是等一下，那个热性的气喘，有的时候是某一年的大中暑哈，那个热就一直闷在肺，然后那个人的咳嗽或者是气喘就永远都不会好，因为那个热气就塞在那边下不来。用栀子是可以的，就是那个感觉出来就可以用啊。有过这个医案。好，那我们就下课一会儿啊，再来上泻心跟拉肚子的方法。